忧，淘尽了世间事，浑作滔滔一片潮流。 说声大家要珍重，就像。

憾的手牵手，心已不会有愧。如果相见不会太晚，我们就不会遗憾。 这一刻，用真心来祝福。